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新鲜音乐，新鲜试听，音乐不断，好歌不断。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新试听，我是主播叶彦君。前天晚上去听了于磊老师的讲座，和很多同学一起欣赏了《国家宝藏》这个节目，相信还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意犹未尽。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再次回味节目中的几首歌曲。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新裁判》，歌声响起，刹那间惊艳万分，委婉动听的古调演绎出相思的刻骨铭心，一声叹化为一曲仙才叹，又化为中华历史沉浮中那饱含传奇色彩的爱恋故事。我们的历史文明除了家国征战思想传承，更包含了人们在那历史长河里看似渺小却又熠熠生辉的相爱相思之情。 落水边惊鸿线，云月羞颜，青丝未挽明眸闪，遥相看魂绕梦牵，奈何流言却不还离人怨，思亲不见沉痴醉眠，枕梦追旧年，消遣 风雪刀剑现在现，钟声它惊涛一片，同根相见岂不难，东归卷无痴无念，隔川 生空挂牵，拨云长夜一段流年。 离别长恨言断，难续苦难见，泪叹人世纷缘，鬓白羞无言，恨不尽红颜，难续几番思念无处遣，酒入喉，割破泪眼。一别长恨缘断，难续苦难见，苦解相思成烟，酒尽泪不干，此生已残，灯泛霜散却孤月寒，人未起 今天的第二首歌曲是活化魂。谁说中国人没有信仰？我们信仰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棵树，每一朵花。我们信仰日月同辉，金乌玉兔，信仰先民祖辈文字墨彩。我们信仰诗经乐府，唐诗宋词，信仰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谁说我们没有信仰？我们的信仰早已刻在骨子里，在我们华夏五千年的文明中。在闵方陵那一段前世故事中，这一段话最打动我。这种种纹饰，在你们外国人眼里，无非是中国的青铜技艺多么登峰造极，只是一个艺术品。但在我们中国人心里，他身上的每一个花纹，每一个文字，都在讲述着我们的祖先曾经信仰什么，崇拜什么，它是有生命的。 人生 何必留恋世间的繁华，喜欢也竟然以为什么，曾有一天小雨满堂，怎堪回想。脚下青雨翻江，赤色空无如烈焰般纠缠身上，无处逃亡。纷飞扬，天上地下，哪里找回温暖那故乡？梦一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一眼千年》。一眼千年虽无言，却胜过万语千言，感受诗人的孤单与岁月彻夜长谈，只有你有幸一览无数江山。寥寥几句词，那些穿越历史长河的古物仿佛立刻有了灵魂，这样的词加上那英的声音浑然天成，与这种时间书儿回流历史尘埃的感觉一样，有酒的醇厚，亦有山泉的清澈。 守在故事里做一个伴，像诗人般孤单与岁月彻夜长谈，只要你有心一览无数江山。一夜 人间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新鲜音乐，新鲜视听，音乐不断，好歌不断。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新视听，我是主播南山。今天想跟大家谈一个不可能使人愉快但却不得不经历的词，分手。如果说谈一场恋爱是让两个本不同的人改变自己的形状贴合在一起，那分手时必然要承受这撕裂的痛苦。哪怕在分手前也有无数的伤口将原本并不算完美贴合的缝隙重新扩大，但一瞬的撕心裂肺最多迟到，不会缺席。今天的第一首歌 Stay With Me， 这是分手的第一阶段，也许不算太悲伤，但千万不要庆幸，毕竟之后接踵而来的可不是能被轻易承受的。原本那么亲密的人真正的不再联系，当所有的风花雪月甜言蜜语已成回忆，这时痛苦就悄悄滋生，后悔也从心底蔓延。分手的第二阶段是后悔，后悔当初的沉默，后悔当初的软弱，后悔当初受情绪的挑拨。今天的第二首歌可惜没如果，谁都没有机会重新来过。 假如把犯得起的错能错的都错过，应该还来得及去悔过。假如没把一切说破，那一场小风波让一笑带过，在感情面前讲什么结果才好过，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什么，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每个孤独的人都渴望被需要，我一直相信人在极端环境下所爆发出来的求生欲，往往不是来源于我还没活够，而是来于还有人在等着我去照顾。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刘月玲，今天的天鹅之旅为您介绍南极之恋。一个傻兮兮的没有户外生存经验的土豪，凭什么能在南极经历过各种磨难还能生存下来？就凭他有喜欢的人，就凭他被需要。你也许觉得这是在开玩笑，那就当开玩笑吧，反正命运跟我们开过的玩笑也不少。如果你也曾孤独过，你就会明白被需要的感觉是有多好。在无数个深夜，你曾拿起手机想找喜欢的人说话，但你拿了又放，写了又删，发送又撤回，因为你怕，你怕一厢情愿，你怕你需要对方，但对方不需要你。你是如此的怕打扰，以至于就连发一句打扰了，也觉得这句话本身也是一种打扰。你是一根蜡烛，愿意用生命为它燃烧。听起来很美，但不凑巧的是，他的生活灯火通明，根本不需要被你这点微弱的烛光所点亮。孤独是烛光无处安放，相爱是彼此燃烧照亮。每个孤独的人都渴望被需要。在《无问西东》里，黄晓明抱着毁容的章子怡说了一大段情话，很多人被那段话所打动，但我印象更深的却是黄晓明的另一句台词：我有需要照顾的人。对一个人表达爱意，当然可以用千言万语，但如果仅用这一句我有需要照顾的人，也足够了。南极之恋里也有很多触动人心的台词，这些台词也在诠释什么是被需要。比如男主富春对女主如意说的那句：如意，我回来了。这句话太平淡，平淡到像樱桃小丸子的那句我回来了，但正是这句话给人一种回家的感觉。家是很暖的地方，而在南极恰巧需要这份暖。他每天出门寻找希望，后来才发现屋子里的他才是希望。 所谓彼此牵挂，无非是外面的他想回家，里面的人在等他。又比如，我怕风停，因为风停了就没有声音了。但我又怕起风，风一起，身后的脚印就没了。这句台词把孤独和无助诠释得淋漓尽致。在不见人烟的南极，你能听到的几乎只有风声，于是你希望有风作伴。但是风一起，你又怕脚印消失而找不到回去的路。这是一个矛盾，所有的孤独患者都有这样的矛盾。他们的精神世界就像南极一样荒芜冰冷。你渴望找一个人去化解孤独，但又怕找错了人反而更加孤独。男女主角就是在这样一个孤独的环境里互相取暖，他们因为求生而走到一起，又因为走到一起而坚定了求生。这部电影很暖，因为诠释了相濡以沫。这部电影又很冷，因为相濡以沫的人最终还是要面临一个选择，要不要相忘于江湖。世间最残忍的事，不是让你失望，而是先给了你希望。去看这部电影吧，朋友，如果你此刻幸福，看完你会更加珍惜。如果你此刻孤独，看完你会向往幸福。愿你早日找到需要照顾的人，也愿你能早日被人照顾，更愿你从此不再失望。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新鲜音乐，新鲜事听，音乐不断，好歌不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音乐新视听，我是今天的主播狄新月。今天主播向大家推荐我朋友最喜欢的一位歌手李健，他登堂可精致儒雅，温润如玉，显处可弹幕连发，吐槽满点，进不咄咄逼人，退不自命清高，捧能一针见血，都能满纸荒唐，但无论世界怎样，他仍有自己的坚持。他的才情无需过多赘述，作词作曲游刃有余，音色清澈明亮，是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声音。饱读诗书使他气质非凡，他淡泊名利，在最红的时候选择出国游历，拒绝对他的过度消费，他的才情与人品都值得我们肯定和敬佩。今天的第一首歌，贝加尔湖畔。贝加尔湖，世界第一深湖，曾是苏武牧羊的北海。俄国作家契科夫曾这样描述： 湖水清澈透明，透过水面就像透过空气一样，一切都历历在目。李健在贝加尔湖畔亲身感受湖水的波光粼粼、清澈神秘，由此获得灵感，完成了这首《贝加尔湖畔》的创作。多少人在听了李健这首歌后不远万里，只为一睹贝加尔湖的芳容。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多想某一天贝加尔。 这首歌中值得一提的是手风琴伴奏，尽管手风琴起源于西欧，但俄罗斯民族热爱手风琴，尤其以前苏联时期为代表。手风琴的缠绵悠扬，加之开始与结束的钢琴，如同一场梦的旅程，中段女高音的渲染像雾气被月光温柔笼罩，平添了几分飘渺。这首歌无论是配器或是旋律，永远都带有一缕化不开的忧伤。 那纷飞的冰雪容不下那温柔，这一生一世，这世界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你清澈又神秘，像贝加尔湖畔。 这首歌名为《假如爱有天意》。张爱玲曾说，一个人最大的缺点不是自私、野蛮、任性，而是偏执地爱着一个不爱自己的人。缘分天定，造化弄人，爱情的无奈或许也是一种美。 当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年少的我们曾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当我们相信 后一首歌《雾中列车》，这首歌和杂货店一样，连接着过去和未来，一头是少年，是美好的故乡，另一头是青年，是未知的远方。少年嗓音清澈，对未来满是憧憬，期待着远方梦之城的探险，青年则深情忧伤，怀念着过去的年少时光，思念着远方那有恋人在的故乡。最后少年和青年的合唱，故乡也已悄然变了模样，远方也不再是实现最初梦想的地方，那个深爱的他也已经错过，但即便是孑然一身，也要继续漂泊流浪。 他从此让我一天天孤单，心随他去天边，然后呢，然后啊，然后我就去到天的另一边，火车冒着烟冒着烟，我的爱人也在天边，远方我来了，带着我的一切，梦之城我是 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谁记得雾中的列车，就像人海中的我，那远方那故乡那里的他，路过错过吧。 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亡呢？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也曾能许一个愿望。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看蓝蓝的天空下面面雪停在你脸上。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爱超精彩，只想要简简单单快乐。 四季更替，